江边，江边有个乡，浪滩 出了歌声， 了歌 名了我们的解放， 名了我们的解放， 一呀一族。 常来，常有 常 湛蓝的江水， 起波 起波， 和着人撒开 千丈 弯， 船儿满江， 鱼满仓。啊啦河那河里那嘞呀，河那那里河里那。 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乌苏里船歌，来自八只眼演唱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接下来请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军港之夜》。 在那遥远的地方，留恋的张望， 在那遥远的地方， 他那粉红的笑脸 要像红太阳， 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每天看 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有位好姑娘， 我愿做一只小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 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么这样鲜， 这样鲜， 鲜得使人， 鲜得使人不忍离去。 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 轻轻地摇， 水的远航多么新奥， 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 港之夜，八只眼演唱组。老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他们无论在什么时代，总是能触动人们的心弦，勾起大家对往日的追忆。这里就是经典走四方，欢迎您继续关注。下面是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送别》。 水流，歌鸣的友谊。

骑着马儿唱起歌，走了一夜、 哎哎，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哎呀哎呀耶，告诉你美丽的阿瓦尔古里， 我要寻找的人儿就是你。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 灰色的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 骑着马儿唱起歌，走了一夜、 哎哎，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炎热，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 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走了一夜、 哎哎，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炎热，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耶。 星星给予着绿色的小苗，啊，迎来了雪水把它浇灌，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常常满儿在心头闪耀，长长的满儿在心头 长。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葡萄园几冬，春风秋雨，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我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喜报。 姑娘啊，遥望着雪山烧烤，捎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罕的心儿碎了，阿那尔罕的心儿碎了。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心儿醉了。 君来民来 心完全和水情有情，我便斗笠送红军，军民团结向前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塞的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的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的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的玛利亚。那天我去山上打猎，骑着马，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如云霞，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奔下。 哎呀呀， 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那天我去山上打猎，骑着马，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如云霞。婉转如云霞。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一万度大儿，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一万度大儿，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一万度大儿，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一万度大儿。像一个唱在树下，今天晚上请你过河到我家，喂饱你的马儿，拿上你的冬布拉，等那月儿升上来，我懂你的琴弦。 哎呀呀， 我俩像一个唱在树下，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开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都达尔和玛利亚，下面请继续收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经典老歌，请听南泥湾，谁不说俺家乡好。 往年 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的好江南， 鲜花开满山， 开满呀山， 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是江呀南， 有山 有山有山有山，三五不九五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 在以上的经典走四方当中，为您安排的是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编辑葛剑锋麒麟，期待下次经典走四方再见吧。 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望不尽的麦浪山 儿哟，儿哟， 幸福的